也许行色匆匆，你刚刚赶回自己的家，儿女灯前扶不起香，今夜 可能是那一阵阵笑声溶解了一年的寂闷，可能是那一串串鞭炮送走了一年的疲乏。 祝福你爸爸，祝福你妈妈，祝我的左邻，我的右舍， 祝福你爸爸，祝福你妈妈， 祝福你我的朋友，我的冤家。 愿你心大志大，家大业大，愿你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愿你终于幸福同在，愿你心中常住繁华，愿你心大志大，家大业大，愿你种豆得豆，种瓜的瓜，愿你终于幸福同在，愿你心中常住繁华，愿你心大志大，家大业大，愿你种豆得豆，种瓜的瓜，愿你终于幸福同在，愿你心中常住繁华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92年春晚上的一首《心中常住繁华》，而2017年的春晚呢，马上也要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了。据说呢，这次春晚呢是秉承了东西南北中全民大联欢的创作基调，携手了四个风格鲜明、各具特色的地区作为春晚的分会场，会为我们绘就五地共庆、四海同欢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盛景，也非常值得我们期待。 5, 4, 3, 2, 1，

像属风的买卖生意一样，能使海财运亨通，祝好在大摇大摆，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要喊的购物好买， 恭喜发财。 岁岁年年出人才，大摇大摆，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要喊的购物好买， 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， 出发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离多 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贾悦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，为大家准备的这期歌曲呢，都是非常热闹、喜庆，配合着我们过节这种大家比较开心的这样的一种心情。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呢，为大家送上的依然是一首老歌，是来自于祖海的一首《好运来》。歌中呢，也在深深的祝福和祈祷国泰民丰，人人呢都会有更好的运气。 北京市。